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从毕业到今天，在程序这条道路上已经走了十多年了。前期在金融、电信行业写写程序，最近七年在互联网行业从事电商应用相关系统的技术工作，也一路从程序员成长为了一名架构师。今天这个时代对于程序员来说是一个特别幸运的时代，每一个有追求的程序员都希望能够获得快速的成长，但成长的道路没那么平坦和舒适，一路上充满了崎岖、障碍和迷雾。同样，在我成长的道路上，我也走过很多弯路，这一路上我也有过迷茫，有过困惑。如今经历了这一路，当我回顾时，看见了一条渐渐清晰的成长路线。而幸运的是，在我行路的过程中，从七年前开始，我断断续续通过写作记录了这中间的所见所感、所获与所思。今年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去好好的回顾并梳理一下这条路线，而在一个适当的时机遇到了极客时间，所以这就给了我契机，以专栏的形式来完成这件事。在做这个专栏的过程中，我确信一方面通过事实的驻足、回顾与梳理，它能帮助自己更好地认识到我是如何从昨天走到今天的，并指导自己走向更好的明天。另一方面，程序行业还在高速发展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越来越多，而我对自身成长路径的反思与认知，想必也可以帮助到很多走在同样路上的人。如今看，在这条路上我起步不算晚，但永远有走在你前面的人，当年他们留下的脚印和路径也给予了我很多的启发与指引。所以这个专栏的意义在于，它提供了另一种可供参考的路标，正如题中所言，走在同样的路上遇见自己的风景。所以这是一个关于程序员成长路径的专栏，它会围绕程序这个行业、程序员这个职业画出一条清晰的成长路径。在这条路径上有不同的成长阶段，会面临各种不同的问题与困惑，我会结合自身成长路径上面临的实际问题，设身处地地去思索、分析、拆解这些问题，并给出可供参考的答案。因为这是一个关于路径与行路的专栏，所以也就否定了另一面，它不会提供某一类具体的知识，并且由浅入深地去指导学习。后面这一类知识我称之为技能性知识，需要你在日常的学习和工作中勤学苦练，练成之后你就会成为某一类问题的解答题高手。但前一类是关于路径选择和自我认识的知识，它能让你在成长的不同阶段重新认识自己，因为知从而改变你的行，有时选择对了合适的路比光顾着赶路要重要得多。在这条成长的路径上，有期待，有坚持，有故事，也会有迷茫，以及最后穿越迷雾的曙光。而这个专栏的内容正是关于成长路径的，这条路径在我脑海里已形成了清晰的画面，借此机会我就将这个清晰的画面画出来，形成了一个成长线表意图，详细细节可参见文中的图片。这不同成长阶段组成的成长线包括了六个部分：一、征途启程之初；二、修炼程序之术；三、修行由术入道；四、徘徊道中彷徨；五、寻路路在何方；六、蜕变破茧成蝶。其中启程之初是你刚踏上程序之路面临的一些问题和感悟，程序之术是你工作早期的主要内容，以修炼编程技能为主，除了编程写代码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，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修行之路，也即由术入道。工作数年，成长到一定阶段，你可能会面临一个成长平台期的困扰，在此就进入了道中彷徨的徘徊期。这些困扰和彷徨很多都关乎选择，这期间是你发出路在何方之问的寻路期。最后你坚定了道路继续前行，前面的路上还有一道断层，突破之后你将会蜕变，最终破茧成蝶。而此次专栏正是围绕这六个不同的阶段所写，为你的成长排忧解难。同时为了保证内容的连贯性，我会把之前的几篇旧文稍作整理之后作为福利放在这里，你可以免费阅读。最后你将会收获什么？我想会有如下四个大的方面：建立技术学习的体系框架与思维模型， 梳理清晰的成长与进阶路线，扫清成长路上的迷茫与障碍，形成明确的自我定位与认知。它也许会是一扇观察的窗口，一张行路的地图，一瓶回血的苦药，一份认知的启发。起始于知，最终于行，在行走的道上会有崎岖与气馁，希望能够在这里帮你找到未来的方向，给予指引，找到有效的方法破除障碍，找到理想的自我，获得力量。前路很长，而专栏的时间很短，希望我们有缘一起走上一程，走在同样成长的路上，遇见自己，